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金戈铁马的时段，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刚才这一段上来之后，音乐和往常就不一样，是吧？ 特别的有激情。 因为刚才我们在准备稿子马上来直播间的这个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之内，哗啦哗啦来了好几块金牌。 是的，越忙的时候吧，这个事儿还越多啊。但是这种忙，这种事儿多，是我们愿意见到的。 那一下子咱们呢，在这十天的时间里面，就已经收获了27块金牌了哈。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两个，一个是中国的奥运健儿们在十天的时间里面收获了27块金牌，咱们可以再夸一夸这些老将和小将们。 是的，第二个话题呢，我觉得可能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挺有关联的啊，就是我们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前，会不会有一些这种特别的小动作，或者说会不会专门佩戴一些能够增加我们幸运的这种小物件呢？ 因为昨天呢，咱们也看到在百米的比赛当中哈，半决赛的时候和决赛的时候，苏炳添呢都做了一个小动作。当然在比赛结束之后，他也是特别解释了自己当时那个小动作的含义。相信很多的运动员都是这样， 特别多 在比赛之前都有一些自己的习惯动作。那对于咱们来讲，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特别关键的事儿的时候， 比如说考试啊， 见 一些重要的人呐、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呀， 这个求职啊，是吧？ 还有这个见一些重要的人，比如说见自己未来的岳父岳母，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小动作啊？ 或者说做一些特别的准备啊？ 你 有哪一些习惯性的动作都可以来聊一聊。 我记得你今天跟我说那个就是挺生动形象的，你在去参加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你会你会怎么着的？ 就是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就一定是穿一身以前 旧衣服， 旧衣服。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去考试，我要去面试啊，尤其我们以前考大学的时候，艺考，这都是要准备一身这个从头到脚一身新衣服呀。你恨不得 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对 啊， 对，就是觉得有这个新气象，感觉自己闪亮亮就登场了，增加自己的自信心。这你倒好，你穿一身旧的。 绝不穿新的。 为什么呀？ 就包括比如说像是重要的时刻，包括考试啊，什么的，就是以前有一些比赛啊，绝不穿新的啊，就是觉得就觉得新的不可预知啊。这个旧的呢，是有自己在过去的很多为这件事情努力也好啊，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所积累下的一些情感啊，一些这因素集中在里边。 也能理解，就是增加了自己的这个信心和安全感啊。那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杨倩来说吧啊，他会带这个小黄鸭啊，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幸运的物件啊，给自己带去一些这个幸运 lucky。我觉得生活当中这种事儿还是挺常见的。我有一个钢琴老师的朋友啊，他在每次参加这个考试啊考级的时候呢，都会带上他小时候玩的一只小熊。哪怕就是钢琴上，比如说考级的时候你不让摆，他也会摆得很远的地方。 反正他知道这个， 对，他得带着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幸运物件。 他的幸运小物件就在旁边， 对，守着他，看着他，陪他一块儿去度过这个人生重要时刻。 家里人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时刻，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是吧？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说说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好，那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疫情防控的情况。今天下午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29场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8月2号0时到15时，北京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7月29号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江苏南京等地出现局部聚集性的疫情，我市也出现了本 本地确诊病例。再次提醒市民朋友，常态化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非必要不出境不聚集，持续做好个人防护，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并且保持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一米线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哈，像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公园、香山、景山、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这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是限流比例调整为60%。 这个疫情防控咱们还不是还得要这个不能松懈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去为大家细数今天在奥运赛场当中中国代表团取得的好成绩。第25枚金牌，女子举重87公斤级，汪周雨获得冠军。体操方面，吊环刘洋、尤浩包揽金银牌，中国体操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也入账了。 另外呢，在射击方面，射击队也是完美的收官，张长虹是破世界纪录，获得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金牌。另外呢，还有2块奖牌出现啊，在羽毛球的赛场当中，陈清晨、贾一凡是不敌印尼的这组搭档，拿到了女双的银牌。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比赛当中呢，李月红是摘得了1块铜牌。 还有女排这边呢，今天会进行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谢幕战，面对的是以前在奥运赛场当中没有碰过面的阿根廷队。我们稍后也会持续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 对，另外女篮呢还将会和比利时来进行交手哈，这也是咱们女篮姑娘们在小组赛的最后的一场比赛了。下面就进入今天的你好奥运，来了解一下咱们奥运健儿在东京的表现。 你好奥运， 在今天下午呢，奥运会的女子举重87公斤级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汪周雨是以270公斤、抓举120公斤、挺举150公斤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也是咱们中国举重队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6枚金牌，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25枚金牌。 同样也是在今天下午，奥运会体操男子吊环单项决赛结束，中国选手刘洋凭借着全场最高的完成分9.00分。拿到总分15.5分，获得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尤浩凭借全场最高的难度分6.6分，拿到总分15.3分，获得银牌。卫冕冠军希腊选手佩特罗尼亚斯以总分15.2分获得铜牌。 那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哈，在另外的赛场当中就又有新的成绩了。东京奥运会的射击比赛也是落下了帷幕，中国射击队是射落最后一金。在男子步枪三姿的决赛当中，张长虹是发挥非常出色，以466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并且夺得金牌。决赛里面呢，前两种姿势就是跪姿和卧姿，5发1组，共射3组。张长虹的跪姿表现不错，打出了155.6环，以0.1环的优势排在第一位。第二种呢是卧姿，依然是很稳定，157环，总成绩312.6环，继续排在第一。而且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领先俄奥队的卡门斯基接近1环了，0.8环的优势。最后的立姿比赛是选手们呢先进行2组各5发，也就是打10枪，10枪之后进入淘汰赛，单发淘汰。立姿的2组射击之后呢，张长虹有1枪啊是打了8.5啊，从第一的位置是跌落到第二。当时呢，卡门斯基是暂时排在第一位。之后的张长虹做出调整，连续打出10环，而且呢打出了几个好时，包括其中还有最高环10.9。所以在利兹前2组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了首位。在最后的3枪当中，10.3、10.6和10.9，把领先的优势继续拉开。所以在最终的这个金牌争夺战的时候呢，卡门斯基打了1枪10.1，张长虹稳定的打出了10.3，这样以总成绩466环，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是拿到了冠军。 中国射击队射击军团在这次奥运会上可以说状态太稳了啊，心脏太大了。那关于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这心理状态究竟会有哪些变化，我们在节目的第40段呢也会听一听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解释和介绍啊。继续来关注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呢今天在小组赛当中呢是面临收官之战，面对的是阿根廷队。那么现在我们了解到首局的比分是25-15，我们先下一城。阿根廷队呢在此前奥运会的舞台当中呢并没有和中国女排过过招，但是按实力对比呢，只要咱们今天不犯什么大错，拿下对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哈。 继续来关注羽毛球。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产生了第四金，印尼组合波利和他的搭档拉哈尤击败了中国的樊晨组合获得冠军。女双决赛，波利拉哈尤压制住中国队的陈清晨、贾一凡，最终2-0获得冠军。而咱们的樊晨组合呢，是拿到亚军，获得一枚银牌。 其实尤其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这个比赛是打得相当的焦灼，咱们完全有机会是拿下本场比赛。当然呢，我们也是连线了著名的评论员啊，来自于羽毛球评论员王玉燕啊，他也是为我们点评了女双咱们队员的表现。 在下午结束的那个奥运会女双决赛中，我们的陈清晨、贾一凡0-2不敌印尼组合波利和拉哈尤，只收获了银牌，非常的可惜。其实这场比赛呢，贾一凡和陈清晨还是打得比较着急，虽然他们不断在场上通过喊叫啊这些想调动自己，但是呢可以看出在场上他们还是比较的紧张，所以呢就是在处理球上呢没有印尼组合那么的稳定，所以自身的失误会比较多。其实这场比赛真的输得稍微有点可惜。印尼女双最后夺得本届奥运会女双的冠军，应该说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毕竟在这两年的这个女双的争夺之中，主要都集中在中国的两队组合、日本的两队组合以及韩国的两队组合。印尼组合虽然也是一直实力比较强，但是相比于中日韩的女双，他们可能在实力包括过往的成绩方面都还略处下风。但是这一次他们能够一路前行，尤其在1/4决赛中先赢了我们的李英辉和杜月，然后接着又在半决赛中战胜了韩国的李少熙和申生赞，最后在决赛中赢了我们第一女双陈清晨和贾一凡，说明在这一次奥运会中他们的准备是最充分的，然后这样的结果也说明这也就是奥运会一切都可能发生。 确实呢，就像评论员王玉燕所说的，这就是奥运会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咱们是遗憾的是获得了银牌，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没关系啊，9点钟的时候将会有男子单打决赛，陈龙对阵丹麦名将安塞龙的双龙会，这也是咱们中国羽毛球选手在本届奥运会当中的最后的一场亮相，也希望在男单的决赛当中呢有非常好的发挥。王玉燕呢也是前瞻了男单双龙会啊，也分析了陈龙的特点。 今天晚上本届奥运会羽毛球比赛的最后一块金牌就要产生，决赛男单的决赛是在中国的陈龙和丹麦的安塞龙之间展开，这肯定是一场男单的巅峰对决，因为这两个选手其实在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的半决赛中他们都曾经就已经相遇过，当时陈龙是直落2局战胜了安塞龙。但是5年过去，两个人其实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安塞龙这几年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表现越来越沉稳，尤其这一年多他当了爸爸以后，在场上明显感觉他比过去更加稳定，不会这种就是情绪的变化也比较少，然后呢就是在场上基本都能够很正常很稳定的控制住局面，发挥出自己的实力。而陈龙呢，虽然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届奥运会，他毕竟也是今年已经是32岁的年纪，但是呢他也在奥运里约之后呢也经历过一段的低谷，他的打法呢也被很多人呢就是诟病，因为他过去的打法过于的消极，主要都是以防守为主，很少会这种进攻或突击，但是这一年多跟着这个李毛教练一起训练，然后在这个以往这个防守稳健的这个基础上把重点那个加强了他的这个突击一板的实力，所以从这次奥运会可以看出陈龙的这个打法更加的 全面，更加的不仅能够守得住，而且他也可以攻，而且攻的这一板也是非常的凶。从实力包括经验，我觉得两个选手真的都是旗鼓相当。那么这场比赛只是希望两个人都能够全情发挥，奉献给我们一场最精彩的男单决赛。至于最后的输赢真的很难料，我想觉得就是谁在场上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沉着，谁就可以笑到最后吧。 好，我们马上也将会连线前方的记者金泽，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女双决赛赛后，对于咱们中国两位女生的采访。就在我们说这个羽毛球的同时呢，第28枚金牌也诞生了啊，你看多快啊， 出现在自行车场地啊。前两天咱们还在开玩笑说，是吧，咱们自行车呢现在是自行车大国， 是 啊，咱们现在没事随随便便拿起手机就能刷个自行车，但是和比赛不一样，我们的这个自行车的比赛在女子团体争先赛的比赛当中呢又拿一块金牌。 是。那么参加这个项目的两位中国选手呢是包山菊和钟天使，他们组成了中国队啊。最终他们俩以31秒895获得冠军。德国队呢以31秒980获得亚军。 而且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包山菊和钟天使所组成的中国队就是31秒804，打破了自己所保持的31秒928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最终呢咱们也是拿到这一块金牌，今天这一天是咱们奥运金牌的一个收获的大日子。 没准到晚上还会再见到金牌呢啊， 哎、 我们再耐心的等一等。 还有举重， 嗯 啊，还有这个羽毛球男单的比赛。我们先呢把电话连通在东京采访的金泽。 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你是去了这个女双羽毛球女双的决赛赛场啊，也见到了这个呐喊声非常有激情的陈清晨和贾一凡。虽然最终呢没有拿到金牌，但是拿到银牌也是咱们中国队一个实力的体现吧。给我们介绍一下赛后有没有见到这两位运动员，有没有对他们进行采访呢？ 其实今天赛后呢，我们先看到的是两位小姑娘，21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两个小姑娘，眼泪刷刷的往下流，可能是大家好像没有看清他们的面部表情，能感觉到。 金泽，这会儿信号不是太好，咱们能不能调整一下？ 哎，好的。 现 在可以吗？ 可以，你继续吧。 是这样的，就是晚上看我的比赛呢，我们觉得两个小姑娘很不容易，因为他们的对手其实是有4届奥运会经验的这个波碧，那么她搭上小她10岁的拉哈尤这次冠军，然后姑娘只有21岁，是他们第一次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之上，所以他们拿到银牌觉得很遗憾，但是快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他们觉得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能闯进决赛，是自己一种成绩的最大的肯定了。他们希望的是能在3年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能够参与奥运会。那么这一小组晋级对来说是不轻易的。 金泽，可能这个信号不太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调整一下，我们稍后在节目的后半段再和你进行连线，好吗？ 哦，好的， 好，谢谢，谢谢金泽，一会儿联系。 好， 再会。 好。 这个听着有点难受啊，可能信号的问题，不着急，我们等金泽给我们调整一下，找个信号好的地方，我们继续再跟他进行连线。再来数我们今天的奖牌啊，今天下午呢，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赛场当中还拿到了一枚铜牌，就是这个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决赛，中国选手李月红以26中拿到铜牌，这个项目法国选手夺得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林俊敏获得了第6名。其实在资格赛当中呢，林俊敏是排在第4，李月红排在第6，顺利进入决赛，但是在这个决赛当中呢，是发生了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在 决赛先进行四组这个基础轮，然后展开淘汰赛。第一组呢，林俊敏只有两中，李月红三中，法国队的运动员四中领跑。第二组呢，林俊敏依然感觉不太好，只有三中，成绩变成五中。李月红打出了四中，成绩就是七中。前两组过后呢，这个韩国选手和普珀呢是同为八中，排在首位。前两组过后啊，咱们的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林俊敏就是排名垫底了。 嗯。所以呢，最终啊，进入到这个争夺奖牌的呢是李月红啊。李月红呢，在最后的淘汰当中是打出四中，以对手是一中的优势，在铜牌争夺战当中击败了李月红，这样呢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所以李月红是26中，摘得第三名，这是咱们在手枪速射的比赛的成绩。另外呢，在其他的赛场当中，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奥运会摔跤比赛里面，女子自由式摔跤68公斤级的四分之一决赛，周凤是0-10不敌2019年世锦赛的冠军美国的门萨，最终是无缘半决赛。在首回合的时候，门萨就打得非常凶，连连得手，6-0领先。第二回合呢，周凤依然是没有找到得分的机会，对手确实实力很强大。门萨两次主动的反击拿下四分，以10-0战胜周凤，进入到了半决赛。 另外，田径赛场当中，今天上午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也结束了男子跳远的决赛，希腊运动员腾托格罗凭借最后一跳的8.41米拿到了冠军。古巴选手艾切瓦利亚也跳出了8.41米，但第二好成绩呢是8.09米，落后于腾托罗格的第二好成绩8.11米，从而是获得了亚军。古巴的另外选手马索8.21米获得第三。这个项目啊，中国选手黄长洲7.71米，最终呢是排在第十位。 你看在微信当中啊，孙艳军说一不留神三块金牌就拿到了，然后另外这边呢，吴梦生也说大半天啊金牌是零，结果瞬间金牌是三连击。但是不是三连击是吧？在微博当中马上就有人说了，说这个咱们的新闻这个 速度啊， 晚一点儿都赶不上人家的拿冠军的速度啊。 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还说27块呢，这时间一下就过去了，过去就拿到28块了啊。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咱们也得改一改了。话题上还写着呢，说中国军团27斤了，得改成中国军团28斤了啊。 以后在话题啊得加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中国军团27斤了。 对， 如果再多的话不怪我们。 或者我在27后面加一个括号，括号里边写个加。 大家可以 自己加， 对 啊，就没报错 了、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编辑都拿了一纸条说，你们这话题得改了、啊，但是 不对了、啊， 我们实在是改不了了，我们只能在节目当中边聊咱们边改， 是 实时关注着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比赛当中的表现啊。 吴梦生还说呢，射击队的年轻人不得了，大心脏，太稳了啊。其实人家也紧张呢，只是咱看不出来，人家这个调节的非常好。所以截止到目前，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的这个数字就又发生变化了。微博和微信这边呢也是在开通当中的，大家可以和我们去聊一聊，也去夸一夸中国军团的老将和小将们，同时呢也说一说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前，会不会去做一些特别的小动作，或者呢去带一些特别的小物件，增加自己的幸运。 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会有东京名侦探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啊，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会结合着我们在网络当中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的快手账号里面，四位在东京前方报道团队所制作的奥运短视频来提出问题。早晨雄鸡唱晓的节目当中将会有问题，那每天呢，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将可以获得北京体育广播送出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来作为奖励。那今天呢，雄鸡唱晓当时提出的问题咱也再来重复一下，就是在昨天巩立姣是摘得了铅球金牌之后，接受了咱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的采访。在采访当中呢，巩立姣是提到了自己这一次比赛的成绩。那么咱们这个问题来了，就是在这个采访的这段小视频当中，巩立姣提到的自己的目标成绩是突破多少米，对吧？如果您要是看了这个小视频啊，你就可以迅速的得到答案。如果没看的话，现在呢赶紧 现在看 再看啊，也来得及。 对对对，那正确答案呢，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啊来给大家公布。其实您现在去看了也就知道最终的答案是什么了。 还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说一下现在的这个奖牌榜、金牌榜上的形式啊？咱们排第几呀、啊？有总共拿到了多少奖牌呀、啊？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啊。目前在奖牌榜上呢，中国体育代表团以28金、16银、14铜，总数58枚奖牌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那美国呢，是以20金、24银、16铜，总计60枚奖牌排在第二。东道主日本19金、5银、9铜、31枚奖牌排在第三位。那排在4到10的依次是澳大利亚、俄罗斯奥委会队、英国、法国、韩国、意大利以及荷兰。 你看，我是曼联就说了，再有两块啊，咱们就30了。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就完成由2变成3的突破。 嗯， 因为在稍微晚一些时候的，还会有2项咱们争夺冠军的项目，其中的一个就是女子的举重啊。87公斤以上级的举重，中国选手李文文将会冲击这块金牌。这应该是在北京时间晚上的6:50开始进行的比赛。这个比赛在咱们金戈铁马节目当中拿金牌，咱是等不着了。 嗯，对 啊，因为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估计李文文第一把还没举呢，得等前面的其他的运动员先出战。 是 啊，另外呢，就是在晚间9点开始的男子单打的羽毛球决赛双龙会啊，如果两块金牌收入囊中的话，咱们今天单天6金啊， 就是 金牌上30。 对，如果单天6金的话，那就是开赛以来到现在为止这个单天拿到金牌数量最多的一天了啊。说话间呢，这个中国女排的比分也有变化了。那么中国女排和阿根廷女排第二局的比分呢也已经出来了，咱们是以25-22再下一城，这样总比分中国女排2-0暂时领先。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的话呢，咱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比赛有可能就结束了。 嗯，在另外的比赛场地呢，和中国女排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哈，胜场数相同的意大利和美国队为了争夺小组第一的头名，来进行一场较量。美国女排呢，虽然在第三局伤了主力二传波尔特，但是依然是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在鏖战5局之后，3-2逆转取胜，涉险拿下小组赛的第四场胜利。5局的比分是21-25、25-16、25-27、25-16和15-12。意大利的接应埃格努独揽了28分，但是依然是难以救主。美国队4胜1负7，10分结束了小组赛。意大利呢是3胜2负，积10分。两个队最终的排位还要看随后啊俄罗斯奥委会队和土耳其队这场比赛的结果。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结果土耳其是最终了拿下了比赛。土耳其是3-2拿下了这个关键的一局，在第5局当中是打出了一个15-10。 嗯， 这样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美国队啊4胜1负积10分，锁定了小组头名。意大利和俄罗斯奥委会以及土耳其都是3胜2负，积10分的意大利排在第二。土耳其和俄罗斯是同积9分，土耳其呢以一个净胜局的微弱优势力压俄罗斯奥委会队排在第3，俄奥队排在第4，小组出线。 嗯，是，虽然中国女排在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舞台当中啊，比赛呢打到今天晚上就结束了，但是也希望中国女排回来之后好好总结，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重振旗鼓，我们再拿世界冠军。 另外呢，在这个话题当中啊，咱们也可以继续再来说一说哈，就您平时在生活当中遇到重要的事儿的时候啊，都有哪些小习惯是吧？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我们的《燃在东京》。 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 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江之岛帆船帆板水上竞技场女子帆板 RSX 级的奖牌轮的比赛，中国选手罗云秀在之前的12轮比赛当中净得分30分，目前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一位。

场上的霸气的那种气势也是上了热搜， 嗯， 让我们看到了这对组合他们那种年轻和娇气，但是确实是第一次站到奥运会的决赛的舞台之上。两个21岁的姑娘其实从来没有这样的大赛的经验，可能之前赢过其他的团体赛的冠军，赢过世锦赛的冠军，但是奥运会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的心中的意义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可能就紧张了。而他们的对手呢，其实是已经有4届奥运会经验的这个印尼的选手。 嗯， 那么他们这种新老组合的这种配对呢，其实是比较有镇场的这种作用的。那么这个4届奥运会的这个选手，他其实在场上的球风非常的稳，并且在落后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说非常的紧张，能够坦然的面对。那么在赛后，陈星辰和贾一帆也说了，确实对手在今天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心态上更胜他们一筹，但是他们觉得银牌也并不是终点，而是激励他们能够往前走的一个算是一个助推器。他们觉得他们的目标如果不出意外是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他们觉得印尼的这位老将能够坚持4届奥运会最终夺得银牌，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两个小姑娘一直都是这样，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心态非常的稳。其实我觉得期待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技术的增长，能够像这个老将一样更稳的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奥运会，而最终实现他们的梦想。 金泽，这是你在女双现场看到的情况。那么今天晚间男单的赛场当中呢，还会有这个双龙会，你是不是也会在现场看呢？ 是的，我现在正在等待着这个双龙会的到来。双龙会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也并不是第一次看到，因为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在男单半决赛的时候，陈龙和安塞龙就相遇了。当时呢，陈龙是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是闯入了决赛，拿到了一枚金牌。那么现在呢，5年时间过去了，他们又在决赛中相遇。5年的时间，其实两个人的变化也很多。比如说陈龙他自己的心态，我觉得更加的沉稳了。他在之前的采访中也提到，自己对于这种技术上的这种执行力也变得更强了。安塞龙呢，他虽然小了陈龙5岁，但是近5年的成长对于他来说也不仅仅是中文的进步，更是大赛的历练，让他有了更沉稳的内心。但是他也从来没有站在过奥运会的决赛的赛场之上，他对于比赛还是有很强烈的一种胜负心的。他觉得在赛场上我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放松，我会紧张，但是他这种紧张其实是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如果陈龙能够拿下冠军，那么他将蝉联奥运会的这个羽毛球男单的创造了记录。那么这个记录其实也是平了林丹的记录。我们期待今天晚上两个人都能创造自己的记录，创造自己的精彩。 好，非常感谢金泽给我们从前方带来的介绍，保持联系，再会金泽。 好，昨天再见。 那另外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还有一场，就是咱们中国女子三大球的表现，是吧？就是中国女篮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赛呢，中国女篮和比利时女篮的小组赛已经打到了第4节。中国女篮呢，在第4节开局啊，让对方追了几分，不过我们依然是以61-58暂时在比分上领先于比利时女篮。如果咱们中国队能够击败对手，拿到小组第一的话，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我们在抽签面对对手的时候就会更有利一些。 宋彦军不就说了吗，说这个中国女篮小组应该稳稳第一，到时候分在上半区，中国女篮今年可以期待一下啊。 其实啊，我查了一下，我下午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 分区是吗？ 如果说就是他现在分3个小组，每个小组的第一名和成绩最好的一个小组第二名分在上半区，其余出现的4支球队呢是分在下半区，然后在抽签的时候呢，上半区抽一支下半区的球队，而且还要不会碰到自己在小组赛当中交手过的对手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假设咱们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啊，这边呢比利时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了，是吧？咱们在抽签的时候不会去抽到比利时队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抽签的名额。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出现了，就是咱们 现在肯定会是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即便是输了， 嗯， 咱们应该也是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 嗯， 所以就肯定是能够进入上半区了。 是， 那就是看看大家的心态如何啊，在抽签的时候咱们会不会有一个好签了。 嗯，哎，现在不去想这么多，太复杂了，你刚刚说我都晕了。打好每一场比赛吧。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在奥运赛场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比赛啊。女排这边呢，今天也有其他的一些比赛。美国女排这边3-2战胜意大利，获得第四；土耳其女排那边呢，3-2战胜俄罗斯奥委会队，获得小组第三。 中国女排呢，现在在第三局24-19已经拿下了赛点啊，就剩下最后的一分，咱们就可以3-0横扫阿根廷队。 是 啊。另外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团、女团8强也都全部的产生了。那在随后的1/4决赛当中，中国男团呢将会对阵法国队，中国女团将会迎战新加坡队。具体的对阵是在今天晚上6:30的时候啊，晚上6:30的时候，咱们中国男团将会对阵法国。 嗯，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挑战了， 不大吧， 哎？和当年的这个法国队，现在如今的法国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是吧？ 嗯， 再有呢，就是在明天的下午1:30的时候，在1/4决赛当中，中国队将会迎战新加坡队。 嗯，这是女团的比赛了。嗯，今天在奥运会水上比赛当中呢，是进行了皮划艇竞水项目第一个比赛日的多项预赛争夺。中国队在4个项目当中呢，都有选手出场。其中在男子1000米双人划艇分组预赛当中，刘浩和他的搭档郑鹏飞以3:37.783获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半决赛。他们也是预赛当中唯一的划进3:38的一对组合。女子200米单人皮艇项目当中呢，殷梦蝶以41.688获得了预赛第四组的第一名，也是直接进入半决赛。预赛第二组出发的马青以小组第四晋级了1/4决赛。最终在1/4决赛第一组比赛当中呢，以42.321获得小组第二，也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在男子1000米单人皮艇项目当中呢，咱们的张东在预赛第五组比赛当中以3:40.955排名小组第三，晋级1/4决赛。之后比赛呢，他是排名小组第二，这样就杀进到了半决赛当中。女子500米双人皮艇项目，中国组合李东。中国组合周玉和他的搭档呢，是以1:45.831获得小组第三，而晋级1/4决赛。之后呢，他们在1/4决赛当中排名小组第三，从而顺利晋级半决赛。进入半决赛之后呢，也期待这个中国水上军团啊，可以给我们取得好成绩。 哎，另外呢，昨天啊，其实晚上的时候大家就都非常的兴奋啊，因为苏炳添跑出了中国体育历史的新篇章了。首先呢，是在半决赛以一个9.83的成绩排名半决赛所有参赛选手的第一名，并且打破亚洲纪录，成为中国首位闯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而在决赛的赛场当中，时隔2小时的时间，又一枪就以9.98的成绩获得了第六名，连续的2枪都跑进了10秒。 嗯， 这个成绩让咱们非常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但是呢，在日本那屋啊，也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应该是全亚洲都 哎 沸腾了啊！ 就连这个一直不太愿意夸咱们中国选手的日本网民也是连连称赞啊。今天的凌晨，日本的这个竹内亮导演在微博当中也是恭喜苏炳添拿下了如此好成绩，同时呢表示说，日本媒体和日本网友看到他的成绩都惊呆了啊！新闻的评论几乎全部都是称赞他啊，称赞他的评论，所以呢这个竹内亮导演也非常的高兴。另外呢，也有日本这个网友啊说，看比赛看的直起鸡皮疙瘩啊，不仅突破了历史，也突破了肤色的界限，太让人振奋了。 嗯， 是以前总感觉呢，就是黄种人运动员和黑人运动员呢还是有差距， 就是短跑这项运动似乎不太适合于亚洲的这个运动员。 哎，但之前啊，日本呢，山县亮太他是跑过一个9.95、啊，也是突破了10秒大关，超风速了。 对， 哎，结果这一次，因为在大赛当中，苏炳添跑到了9.83，日刊体育表示说，这意味着亚洲现在进入到了9.8的时代了。 嗯， 而且山县亮太自己表示说，哎，得尽力的去追赶苏炳添了。 是。还有网民说，这个苏炳添是日本选手的目标，也是亚洲选手的典范啊。包括这个韩国的媒体平时也是不太 乐于去夸赞我们的啊，这些媒体呢也都对苏炳添的成绩进行了点赞，还有一些韩国媒体说苏炳添就是亚洲的博尔特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从官方的数据给的是中国女排以25-19拿下了第三局，这样呢三局比分25-15、25-22和25-19，中国女排直落三局3-0战胜了阿根廷队，以一场胜利结束了自己本届奥运会的征程。一会儿我们也会尝试连线一下排球评论员孔宁以及我们前往赛场采访的记者李维啊，请他呢为我们介绍一下在现场他采访到的情况。 是。那么今天的这个微博和微信还是在开通当中的啊，大家呢可以去夸一夸目前取得28枚金牌的中国代表团老将新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呢，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了好成绩。另外就是 夏长河在微信当中说了，中国军团太神奇了，1小时4枚金牌，有点目不暇接。啊，他说这要是咱们羽毛球女双下午再拿块金牌，那多好。 有点可惜啊，但是， 这都1小时4块金牌了，咱还要什么自行车？ 对。另外有朋友说，要是今天晚上羽毛球男单这边能够蝉联冠军，这又是金牌进账了 啊！ 双龙会陈龙可以期待一下，他反正是老将了，给他点压力。 另外呢，在篮球赛场当中呢，中国女篮现在在第四节比赛还剩下3分钟的时间呢，68-62暂时领先于比利时女篮。距离下一场胜利还就剩下3分多钟了，相信女篮的姑娘们呢，能够保持目前的一个比赛的感觉和竞技状态。 刚刚还说呢，说这第二个话题不是说这个幸运手是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苏炳添在昨天半决赛之前不是摆出了一个1厘米的手势吗？当然大家还不太理解，但是他自己最后一解释就是说，他希望呢可以自己进步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比赛之前做的一个小手势，从而对自己提出了一个心理的暗示啊。我比了这么一个手势，我可能就能够让自己的成绩再往上提升那么一点点。 但是这可不是一点点。 这个一点点啊，真的是 一下从自己的9秒91的个人最好成绩提高到了9秒83，0.8秒的这个8%的这个时间，8%的这个时间对于100米来讲，那可不是一点点， 那 就相当于是一大步了啊。 这可能需要他花几年的时间去提升自己，才能够提升这么一点点。 包括呢，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苏炳添还提到了另外的一位中国飞人刘翔，他也透露说两个人一直是都有联系，刘翔呢也不断的去鼓励他，支持他。那包括呢在生日的时候也得到过生日祝福，以及第一次突破10秒大关的时候刘翔呢也是在现场。这个苏炳添也说刘翔对于我来说不光是偶像，也是幸运之星。那看来以后呢，是不是苏炳添在参加大赛的时候可以之前给刘翔打个电话啊，然后呢把刘翔的这个照片或者刘翔送给他的一个小礼物放在自己的这个备战包里面。当然另外呢，也有网友想到在之前89年前中国奥运的第一人刘长春也曾经在奥运会100米的比赛当中亮相过，从1932到2021第一次参加比赛到突破各种极限，现在呢咱们的中国的运动员在世界舞台上一次一次的诠释着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呢7250也在说苏炳添9秒83也是打破了自己所保持的9秒91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确实提高的幅度相当大啊。7053也说苏神的意思啊是比半决赛再提高一点点。您还真是说错了，半决赛的时候开枪之前苏炳添呀是做出了这个一点点的手势，而在决赛的赛场当中呢，他是一直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啊，他呢表示说在决赛这一枪的时候要保持冷静。其实三枪的比赛苏炳添呢有3个动作的小细节，如果大家去回忆的话，在资格赛当中在即将冲过终点之前，苏炳添呢是扭头看了一下一道紧紧追赶他的对手，在半决赛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一点点的手势，决赛的时候是自己呢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要是表示要再专注一些专注于最后的这一枪的比赛。当然他解释说第一枪看对手的时候呢是什么呢，说这预赛前3名都能够晋级半决赛， 说对手追得很紧，他回头看了一眼，意思是哥们儿差不多行了， 我都放了，你也放了，差不多了、啊 哎。他已经减速了，当时他已经减速了、嗯，减速的过程当中看了一下身边的对手，半决赛的时候就是这个一点点，决赛呢、 嗯、 就是提醒自己要专注。 是，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碰上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下意识的小动作，也说一说您有没有这样的小动作，或者说呢，就像杨倩一样，哎，我带个小卡子，这是我幸运的小卡子呀。哎、 包括其他的赛场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印象，在 NBA 的赛场当中，勒布朗詹姆斯每次大赛之前都会那个拍这个眉粉， 嗯， 哎，扬这个眉粉作为他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嗯， 那时候这个谁，这个韦德是抓一下篮筐，在篮筐上做个引体向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大家应该也会有印象。 我看好像还有很多这个打篮球的这个运动员会有，比如说摸鞋底啊， 嗯 啊，或者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运动员喜欢亲吻自己戴的项链啊。 嗯 戒指啊等等这种小动作、啊、 包括足球赛场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有一些运动员就进入场地永远是迈自己的左脚，是吧、 哦、这么细致呢， 哎， 他是数着步子进去的吗？ 对，就进场之前一定要就调整一下，然后第一脚是踏上草坪的那一脚是用自己的左脚。 那要是我这一步没倒过来，我不是得难过90分钟啊， 这所以他进场之前他一定他得倒过来呀、啊、这就是运动员 我要是走个神我没倒过来呢 啊，那不会，那在比赛进入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时间他是会非常非常专注的。 嗯，是，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动作都有哪些啊、 嗯、 马上呢将会去连线的是排球评论员孔宁，那请他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刚刚中国女排的表现。孔宁连完之后呢也会去连一连我们在前方的记者李维，也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赛后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今天中国女排呢是以3-0的比分非常干净利索的战胜了阿根廷女排。阿根廷女排呢我们此前在奥运会的舞台当中呢并没有碰到过，但是按这个实力对比的话啊，我们3-0的一个比分也是一个很好的最终实力的一个体现了。导播示意孔老师的电话已经在线上了，马上连线他。孔老师您好。 哎，你好。 嗯，接着今天这个比赛打得非常的快啊，这个给我们点、先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这场比赛其实我在觉得是在煎熬的结束，其实在告别。 嗯， 这场比赛3-0是很正常的结果。 嗯， 怎么说呢？这一时刻我觉得，3-0的结果很正常。只不过这时刻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对于这个跑排球的媒体来讲，啊，是一个很难忘的时刻。 嗯， 你比如说我吧，因为其实跟这一时刻，我的眼眶也是湿润的，因为陪郎平走了8年。 嗯， 两个奥运周期。一起走过了这个8年的道路，我觉得很不容易。 孔老师， 因为这实际上是这个一个时代的结束啊。郎平呢，虽然谢幕了啊、在中国女排主帅的帅位上谢幕了，但是我们记载住，他率队征战的光辉岁月，因为在整个两个奥运周期，完成了10冠王的奇迹啊，而且呢是2015年。世界杯冠军，2016年里约奥运冠军，2019年世界杯冠军，而且呢，在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郎平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且，无论从球员时代郎平，到教练时代郎平，都是我们国人心中的英雄。 嗯， 虽然这次东京奥运会没有打好，但是他依然是彪炳史册的体坛英雄。那么，未来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今天主题实际上是郎平谢幕啊，铭记郎平。我觉得今天是这个主题，只不过这场比赛是完成了最后一个过程而已啊。那么现场其实也是，球员也在落泪啊，跟郎平横倒进行这个告别啊。确实，无缘东京奥运会8强，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但是呢，在这个时刻，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2013年4月25日，郎平正是出任中国女排主帅的时候，也是救火，在困难时候，他说这一刻我感到非常光荣，我记得，而且他说中国女排是一个光荣的集体，战绩非常辉煌，国人对女排有深厚的感情，我感到干得很重，这些话实际上就好像在昨天一样。而郎平虽然谢幕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排球的先进理念，刻苦训练的作风，依然是宝贵的财富，包括开创大国家队的概念，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汲取的啊这种力量。而且呢，这个从2013年到2021年，8年历程啊，郎平作为主帅给全队带来了先进的 这种训练手段和方式，包括引进这个体能的优秀的外教啊，体能这教练。那么现在我们回想起他的时候，其大家印象很深的是升国旗奏国歌， 嗯， 这是中国女排永远追求的目标。而且呢，郎平呢也在这样说过，他说这么多年了，只要穿上拥有五星红旗的国家队战袍，不管是做球员还是做教练，就是人生的无上光荣。 嗯， 为国而战就是一种责任。那么可以说，从球员到教练，那么郎平执教中国女排的时代羡慕了。但是郎平曾经说过一句话，拼搏的人生没有终点。我觉得郎平依然是鼓舞一代代中国女排人不断前行奋斗的人生榜样。我觉得郎平依然是中国体坛的名人堂里的英雄之一。 嗯， 这个我觉得是远远超过了这个这场比赛以及整个东京奥运会的整个的这个比赛历程。 嗯， 回想起的过去，我觉得有几次郎平的落泪让我印象很深。包括2014年意大利世锦赛啊，复赛输给意大利之后啊，郎平在更衣室的落泪，包括2015年即将出征日本世界杯之前，因为惠若琪心脏问题无法出战，哽咽在小屋落泪，还有2019年中国女排11场全胜，成为十冠王，那么郎平在混采区说着说着就落泪。其实郎平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敢于冒险、敢于用人、敢于尝试的出色的主教练。郎平在中国的女排的历史上绝对是彪炳史册的人物。 嗯， 所以虽然这个东京奥运会很惨啊，这个连小组都没有出现， 嗯， 但是呢，就是郎平谢幕，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典的这种历史。 是的， 而且他在， 嗯， 对啊 ，OK。 孔老师，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知道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慨啊，包括郎指导之后会 还会 对对对对，还会有一些他自己事业上的这种安排。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进行连线好吗？ 好， 感谢孔老师。嗯，再会。 也谢谢孔宁老师给我们做的分析点评。确实呢，相信虽然说中国女排这一次没有能够晋级，大家呢对于女排的精神依然是记在我们心中的，而且也相信大家呢依然会记住郎平指导为中国女排所做出的一切的贡献和努力哈。 嗯， 另外在篮球的赛场当中也可以告诉大家，中国女篮现在是74-62啊，击败了比利时女篮，收获了小组的胜利。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燃在东京。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西部北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防雷避雨。明天白天天空阴沉，西部北部地区呢还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产生，请大家明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东转南风1-2级，最低温度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2-3级，最高温度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提醒大家还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小阳梦同翱翔约，北京树立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北京时间晚间的6:01，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王毅和夏萌为您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进入到这个时段呢，我们马上将会去连线前方的记者李维。李维今天下午呢是去观看了中国女排和阿根廷女排的这场比赛啊，赛后的一些详细情况，包括有没有对郎指导进行采访啊，我们马上将会去询问李维的这个介绍。 对，另外呢，还是在告诉大家，中国女篮呢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当中呢，也同样是取得了胜利啊，以12分的优势74-62击败了比利时女篮，从而呢以小组赛三战全胜的成绩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名，顺利进入8强，要等待着随后1/4决赛的抽签结果。也看到在微博当中啊，小号的我2018，包括信仰的力量啊，这个等等的家里人都是在强调说，女篮的姑娘们今天打的是非常的出色，表现相当好。另外呢，徐立民指导也是真棒啊。但是也有朋友说，镜头特写能不能给女主播？那只能我们俩换个位置，下面来我这边， 或者怎么着？我们让这个镜头 他调不了，只能人动啊。 我拽一拽他， 对，镜头动不了，只能人动了，是吧？ 好吧，那我一会儿站王毅后边， 一会儿我们俩换一下啊。 好，马上连线李维，听听他的介绍。李维你好。 夏萌你好，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刚刚去看了这个中国女排的比赛，3-0的比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结果，对吧？ 对，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结果不重要，但是整个这个实力上我们肯定是能赢球的。但是在赛后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控制自己，很多我们现场的采访的记者大家都快哭出来，但是又憋着不想去哭，因为确实在赛后的时候现场也很会渲染这个气氛。放了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然后郎平指导和我们所有的队员一一去拥抱，然后大家也是向郎指导感谢，围成一圈给郎指导鞠了一躬，然后每个队员都哭，郎指导也哭了。确实觉得这个气氛是我们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个场面，我们想看到我们最后拿冠军喜极而泣，看到我们最后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东京，结束这一个时代的中国女排。但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我们前几场比赛某些环节没有做好，没有打好，到了现在我们只能打完这最后一场小组赛，要提前离开东京了。那郎指导也要提前结束他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这样一个生涯。确实刚才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我们现场很多人都很难过，所以看在采访区采访的时候，所有的队员都是哭着这个眼都肿了，然后就都离开了，我们也不好意思去忍心去打扰他们。但是郎指导还是很职业的留下来接受大家的采访，然后他也在说确实这次没有打好，确实心里很难受，但是就是这样说，有时候我们有胜利有成功，但是也有时候有失败，那其实这次失败可能对于现在队里的很多年轻人来说也是一次教训。好在中国女排的精神没有丢，好在我们中国女排这个战斗力还是在的。那他也对那些老将们，比如说闫妮啊，比如说这个丁霞啊，包括刘晓彤啊，这些老将们说，其实他们已经为中国女排做出了很好很好的贡献，那他们已经是成功了，也希望他们把这些经验能够传递给我们年轻的选手。那大家也在问郎导呢，郎导后面有什么安排和计划？其实就是想问问郎导，对，会不会我们期待有没有转机？郎导说可能首先要回家陪陪家人，说这些年第二次执教中国女排，他说我觉得我是 一个很他没有说传奇，但我觉得他其实想说就是一个传奇的一个色彩，总有成功，有高峰，也有现在这样一个低谷。他说我其实都经历过了，他说我想好好的陪陪家人，现在这几年亏欠家人的太多了。那另外他说以后也会作为这个国际排联和咱们中国排协的这些不管是顾问啊还是官员，也会为这个排球运动推广做一些贡献。虽然没有直接说要离开这支球队了，但是这话已经证明了吧，那郎导的这个在中国女排的职业生涯或者说执教生涯结束了。其实我还坐在这个馆里，我没有离开，我还现在还在这看台上，我想再多坐一会儿。其实这个馆真的特别的漂亮，我和那个京泽第一天来的时候，我们俩在说这个馆实在是我见过的排球比赛场馆颜色配色最好看的一个。 嗯， 但是就是这样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场馆留下了我们非常不好的一段记忆，但我觉得这对于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也对于我们中国排球来说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吧。郎导最后也说其实从上场比赛意大利之前我们被淘汰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开始了三年之后巴黎的备战，不要想去这些，让孩子们把这些都忘掉，因为三年之后我们要在巴黎重新崛起。 是的，李维，我也想劝你，就是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的伤感啊，因为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场馆，但是它留下了中国女排并不美好的回忆，可就是一个不美好的回忆，但它也是中国女排的一个转折点，一个节点，很有可能我们从这次东京奥运会回来之后，中国女排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变化。我觉得有 重新的开始， 对，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也相信啊，中国女排也不会在低谷当中徘徊很久的。 没错，我觉得有看到李盈莹，看到这些年轻的运动员，包括王媛媛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我觉得我们这支球队是有精神、有传统，而且是有实力的。相信在下一任吧，我们新的主教练后郎平时代，我们一定还会在世界的舞台上能够证明自己，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慢慢的我们会强大起来。错， 好，好，感谢李维的介绍，保持联系，再会，李维。 好，再会。 当然呢，任何的一支球队也不可能一直都在巅峰，对吧？有巅峰就会有低谷。那经历了这次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低谷之后，也希望中国女排呢能够从中总结出更多的东西，让我们能够迅速的从低谷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坚信着女排是世界强队，坚信着女排精神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原因所在吧。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相信中国女排，因为这个女排的精神它已经存在很久了啊。这个精神呢是不会说没有就没有的，成绩可以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但是这个精神永远是存在的。 而且呢，我记得当时郎指导也提到，什么是中国女排的精神？女排的精神不是这个拿冠军啊，就是女排的精神。女排的精神是明明知道这个比赛可能赢不下来，但是要努力的去拼，去争取赢下比赛，这才是女排精神。 是，有朋友说记者们都哭了。是的，李维本来就是一个挺感性的人，相信他今天在这个体育场里边眼泪没少流。其实刚刚连那个孔老师的时候也能够听得出来他有些哽咽啊。 我也看到在咱们微信当中啊，有很多人在说不知道那个您所提到的这个传言到底是什么。 对， 是吧？ 对，有点好奇。 那为什么在2004年我们拿冠军的时候，在2016年的里约逆转击败对手的时候，没有这样那样的传言呢？有的时候当成绩出现起伏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话语出现在网络当中。如果您选择信，那就是您的选择。如果您选择支持这支球队，当然呢，我们可以和中国女排并肩作战。 好，我们还是不要去听信那些传言，我们把眼光放在未来，放在将来，相信中国女排会崛起的。 对，另外呢，继续再来回顾一下在咱们这个时段哈，今天拿到的这些金牌。因为刚才呢，四季春 VIP 也提到了，下午真的是特别帅，十分钟三块金牌，下饺子似的。 是的，说上午挺冷静的，下午坐不住了， 看吊环的时候呢都忘了这个三姿的射击了，看不过来。不仅仅是这个，就是我们从楼上的办公室拿着已经编辑好的稿件来到直播间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这稿子已经过时了。 对，已经不是新闻了啊，还27斤呢，这现在都28斤了。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体育代表团是连续的收获金牌，第25金是在女子87公斤级的举重比赛当中，汪周雨是270公斤的总成绩，帮助中国体育代表团呢获得了第25枚金牌，这也是咱们举重队在本届奥运会当中的第 6块金牌。 嗯， 再有呢，就是在下午进行的体操男子吊环的决赛当中，在单项赛当中，中国选手刘洋凭借着全场最高的完成分，9.000分，拿到了15.500，夺得金牌。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尤浩是全场的最高难度分哈，6.6分的难度分，拿到了总分15.300，是获得了银牌。而在就像刚才四九上所说的，还顾不上切换这个频道的时候，张长红就在男子步枪的三姿比赛当中，是以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中国代表团的今天的第3块金牌，也是第27块啊。随后啊，咱们在自行车赛场当中又拿下了女子团体争先赛的金牌，短短的10来分钟的时间，咱就收获了4块金牌。 是的，这金牌数量啊，来的有些目不暇接，没准到了今天晚些时候呢， 这个数字还会有变化。 对，没错。那接下来又到了这个连线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举重协会副秘书长庞高兴，请他点评一下今天举重赛场上的比赛。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高兴的看到中国女子举重呢，在今天的87公斤比赛当中呢，又夺得了一枚金牌。这样我们在已经7个人的比赛当中，共获得了6枚金牌、1枚银牌的好成绩。应该讲呢，今天的比赛啊，对手的实力还并不是很强，因为从以往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国家选手汪周宇呢，在2次的比赛当中都表现出286公斤。这样一个高水平成绩，那么在以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呢，最好的成绩接近我们的是朝鲜的金云珠，是266公斤，但是呢，这次朝鲜是没有参赛。那么其他国家的选手呢，在比赛当中的成绩啊，都没有超过250公斤。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应该讲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具备很大的优势。所以说呢，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我看到教练员呢，是采取了一个稳扎稳打的这样一个战术。汪周宇呢，抓举比赛是115公斤开把，挺举呢是145公斤开把。这个开把重量呢，以他以往的比赛呢来看呢，都降低了5公斤。因为他以前呢，最好比赛成绩呢是126，挺举是160公斤。但是呢，即使这样，汪周宇呢在第一把试举115公斤呢，还失败了。所以说呢，明显感觉到队员呢比赛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另外呢，我觉得虽然我们的优势还是很大，但是应该看到今天国外选手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尤其是厄瓜多尔选手呢，总成绩表现出263公斤，多米尼加选手的抓举也表现出116公斤，应该讲呢，他们的进步速度和提高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应该讲呢，是在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基础之上，是表现出270公斤，所以说使对手呢没有能够超越我们。可以讲今天汪周宇的表现呢，我感觉啊，可能跟他的体能状况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呢，中国举重代表队呢是7月19号就奔赴到东京去了，到今天比赛呢已经过去了2周的时间。这对一个运动员来讲呢，2周的时间在奥运村里边啊，可以说消耗的体能和这个精神负担还是很重的。尤其是每天看到自己的队友夺金争银呢，对他来讲呢还是消耗体能很大的。所以今天我看了他整个的比赛状况呢，可以讲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体能上都有所下降。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我看到他对他赛后呢，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么他对他今天的表现270公斤这样一个总成绩，还是不太满意。我想也表达出队员对今天的比赛的一个准确的评判。 嗯，那今天这个在举重赛场当中的这个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晚些时候呢还有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李雯雯将会出战。您觉得？晚间的比赛咱们拿到奖牌的这个概率大吗？ 应该讲呢，举重这次比赛越往后面我们的心里应该是越踏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呢越到后面，实际我刚才讲的汪周宇呢 领先对手啊，应该讲是在20公斤左右。那么李文文呢，那么从以往的比赛成绩来看，他是目前他这个级别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并且这个成绩呢，也就是在今年的4月份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 嗯， 总成绩呢是335公斤，跟他最接近的选手的成绩呢，现在没有超过300公斤，所以说呢，今天他的领先优势是最大的一个选手。另外呢，以前呢还有一个俄罗斯选手卡什里娜，是一个很优秀的大级别选手，但是呢因为俄罗斯被禁赛没有参加。还有一位呢是朝鲜的金国香，是表现出305公斤，那么这次朝鲜也没有参加。所以说呢，通过以往比赛成绩来看，今天晚上女子87公斤以上级呢，其他国家的选手很难突破300公斤。那么李文文，我想今天我给对他的比赛已经有所设计， 嗯， 可能抓举我们会稳一点发挥，也不会去破世界纪录， 嗯， 因为主要还后面还有挺举。我想呢，他今天如果是抓举抓到145公斤，那么后面到了挺举阶段，只要我想170甚至175开把就已经稳获冠军的时候呢， 嗯， 他很可能留下两把去冲击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嗯， 那么这样呢，既夺得了金牌，又破了纪录，给中国举重代表队在这本次奥运会上，呈现一个完美的收官。 嗯， 所以说我想呢，我可以明确的说，今天这块金牌应该讲是中国举重代表队呢，把握是最大的一块金牌。 嗯。好，非常感谢庞指导给我们带来的信心啊，也让我们对今天晚上李文文的比赛更有期待了。非常感谢这段连线，保持联系，再会。 好，谢谢，再见。 这比赛还没开始呢， 啊，我就听说啊，是怎么来评价李文文的呢？ 嗯， 这叫地表最强女性。 嗯， 你知道吗？ 好吧。比赛还没有开始呢，但是我觉得这个喜悦之情啊已经溢于言表了。 就这个 我感觉这个金牌数量又蹭蹭蹭往上涨，往上涨了啊。 金牌就已经装兜里了， 是 吧？ 是，当然了，也不能大意啊。就像刚刚庞指导说的，咱们还是以稳为先，我们先把这个金牌揣在兜里，然后再去冲击这个记录什么的，以稳为先，稳字当头啊。好， 确实呢，之前啊，就像刚才庞指导所提到的，另外呢，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就报道过，李文文啊，她现在是这个级别是地球上所有的女性运动员举重里面最大级别的， 嗯， 啊，就是她如果举不起来的重量， 那就没有人举得起来了， 在这个地球上就没有女性能举起来了啊。 嗯，所以今天晚上期待一下李文文的表现啊。 哎，这个比赛在应该是在北京时间6:50开始，不过相信李文文的出场亮相的时间呢，得在7点之后了。 嗯， 刚才也看到在咱们家里边，家里人提到说，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比赛？没有比赛，赶紧去整个晚饭啊，抓紧啊，没问题。7点，您7点来钟回来就没事儿。 四九成可讨厌了，他说李文文基本上是压倒性的，单手行不？ 单手的话，那个先跟裁判商量商量，我这 行不行？ 对， 啊， 另外一个手你得举起来，不然不算成功。 这有金鸡独立，还有这个什么单手， 哎， 单手举杠铃。 对， 嗯。好，我们继续把目光再转向奥运其他代表团选手的表现上。那么还有今天下午的一些比赛也挺精彩的，比如说美国女篮啊，93-82击败了法国。这场比赛呢，美国女篮是3战全胜，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还有奥运会男排这边的比赛，1/4决赛的对阵情况也已经出炉了。那么在从明天开始哈，1/4男排的比赛呢也会陆续开打，加拿大对阵俄罗斯奥运会队，还有日本对巴西，意大利对阵阿根廷，以及波兰对阵法国队。 嗯，另外呢，在进行的刚刚我们结束的这个举重比赛啊，我们的前方的记者应该是齐良博啊，也已经在线上了，他将会为我们介绍在他所采访到的咱们拿到的第25金啊，也就是女子举重的这块87公斤级金牌赛后的情况。喂，小齐你好。 嗯，王毅好，夏萌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知道呢，在今天的举重赛场当中，其实去采访的记者是非常幸福的哈，因为你们在这个赛场地当中就不用那么提心吊胆，而且呢也不用那么在比赛当中感觉伤感，是吧？就是我们会怀着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情等待着 就拿到了下午的这块金牌之后，等待着晚上金牌的出现。不知道在赛后呢，你采访孟周宇的时候会前方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正如大家刚才这个王毅所介绍了，确实在举重的现场看中国队的举重的比赛，应该说没有那么提心吊胆，因为确实中国队的这个实力可以用一骑绝尘来形容。给大家说一个小的细节，汪周宇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上来先是这个皱了皱眉，然后对所有的记者说：“说我对我自己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意，说因为这和我平时训练时候的状态确实差的有点太多了。”尤其是当时这个挺举抓举这个115开把没有举起来，他说教练回去跟他说，这个教练说开玩笑的说 你回去要写检查，因为这个重量对他来说真的是太轻松了。但即便是这样，汪周宇没有能够这个创造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去挑战一些这个世界纪录，包括一些这种自己的这种记录啊，依然非常轻松的就拿到了这个金牌。在这个挺举比赛中，应该说他第二把举起150公斤的这个杠铃之后啊，就已经稳稳的获得了这个金牌。那第三把呢，他是直接把重量调到了160，虽然试举没有成功，但是就据汪周宇赛后他自己所说，他说160这个重量，他开玩笑的说，就是说这个教练跟他说，可能你夜里这个起来做个梦一个游都能举起来的重量，可能所以说这个队员可能对自己的这种表现啊，今天还不是特满意，但是依然是那句话，就即使这样，我们拿这枚金牌也是这个非常的轻松。所以说，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中国举重队的一个这种整体的实力吧。那我现在正在呢举重的现场，那马上即将进行的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是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那么中国的李雯雯将冲击这枚金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举重赛场，主持人。 也希望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相信啊，刚才在连线这个庞高兴指导庞指导的提到，就是这一块金牌我们的优势可以说是更加的明显。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们在现场观看比赛的时候心情也会更加的轻松。也在举重赛场当中关注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在8个项目当中呢，现在已经拿到了6块金牌，目前呢除了一项没有比，只丢了1块金牌。不知道你和前方采访举重的记者有没有更多的交流，就在今年的举重赛场当中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好成绩？ 因为这个举重就像你所说的，一共我们是参加8个级别的项目，现在是已经拿到了6枚这个金牌，那马上该比最后一个这个项目。应该说整个这次中国举重队的一个表现，在这个教练包括领队还有媒体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发挥，因为这源于中国举重队之前一段时间这种刻苦训练，以及队员们的这种状态。应该说举重这个项目它不是一个对抗的项目，就是不是说可能我需要靠比赛来维持一个这种状态，当然比赛的这种感觉很重要，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平时自己要埋头苦练，你能举起多少的这个重量和你平时的训练是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在这个受疫情影响，包括这个中央奥运会延期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之下，加上我们的队员非常的努力，加上我们的后勤保障，这个总局包括国家给队员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备战的情况，可以让他们不受任何的影响，全身心的投入到东京奥运会的备战当中。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次我们中国举重队能在东京奥运会上，有如此这个亮眼的收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小齐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消息，好，也等待着你晚上对于咱们举重这2块金牌的综述，谢谢。 好的，再见。 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美少女说了，今天啊，这个都不是好事成双，这叫好事成5， 还没完呢，万一晚上还有呢，好事成6，好事成7， 今天7可能够呛， 嗯， 就咱们运动员后面就2个参加决赛的了。 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金牌5连击欧耶啊，美少女非常关注今天中国军团的表现。我们在关注中国军团的表现同时呢，也别忘记今天的2个话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小动作或者说幸运物的啊，这方面，很多运动员都会在比赛之前呢去做一些这个 自己，也可以可能是之前设计好的，或者说下意识的一些动作，去增加自己的信心，让自己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或者呢，也有些运动员呢会带着佩戴一些属于自己的这种小配饰啊，给自己增加一些幸运或者增加一些信心。这个呢，其实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上啊，都是有迹可循，都是可以解释的。我们此前在连线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徐守森的时候呢，他也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给我们进行了分析。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就是运动心理学上把这个这种，管它叫这个仪式化的动作，你知道，你像。那个网球的运动员纳达尔，他在发球之前一堆的这种仪式化动作， 对， 什么那个 弄头发、 摸 鼻子 什么呀，扭屁股啊，什么这个，反正一堆的这种动作，包括你像这些NBA 球员也是，比方说有人把那个篮球在那个围着腰间转三圈啊，还有的人这个什么亲吻啊，一堆的这种仪式化动作，就是他。按照心理学的解释的话，它应该是这种仪式化的动作会给它带来这种控制感。他会觉得这些比赛的形式也好，还是这种动作也好，我都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啊。而这种控制感是可以增强自信心的，尤其是你比方说我很紧张，但是呢我一旦这个启动这样一些仪式化动作的时候，好像这些仪式化动作都是我能控制的。但是这种控制呢，确实可以抵消这种叫焦虑情绪的。 这种行为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强迫症，是不是还不一样啊？ 强迫症呢是说我做这个动作，但是我又不想做，所以我很难受，我控制不了，我不想做。对，我不想做，我又控制不了，所以成为强迫，对吧？但是他们呢，是我做了这个以后，我很舒服。 那是不是有一些动作其实也是运动员下意识的，是他们可能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做了这个动作，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的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的话，它其实有它的这种怎么说，有它的有意识的价值啊。我记得是艾弗森吧，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一次受伤了，受伤之前呢是不戴他那个套袖的。但是这个有一次打球的时候呢，戴套袖上场了，就受伤了以后嘛，戴套袖上场了，成绩很好，他就觉得这个套袖本身会给他带来安全感，而且呢这种套袖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保护神一样，像上帝保佑一样，能够给他带来好成绩啊。从那以后他就带着这个护袖吧就上场了，包括还有一个我名字我记不住了，戴着护目镜，有一次比赛的时候眼睛受伤了。后来为了保护自己呢，还没有完全好利索嘛，所以比赛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戴着护目镜的，但是后来戴着护目镜以后成绩很好，给他一种极强的安全感，把他的这个技术动作发挥淋漓尽致，后来干脆就这个虽然眼睛伤好了，但是护目镜还戴着，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无意识的，但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起到很好的那种自我暗示的作用，就是我戴着这个成绩就很好，所以我干脆就戴着这个呗。 相信每一位运动员在比赛之前都会有一些紧张的啊，即便是他们已经参加过很多大赛的考验了，但肯定还是会有紧张的情绪在其中。从赛前的紧张到赛后的那种能量的释放，这个过程啊，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普通人不能去体会，或者说我们一般生活当中无法去经历的。运动员之所以能够去经历这种心理的巨大的这种冲击，跟他们平时的训练，包括跟他们的个性有关呢。 OK。其实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做这个比赛焦虑，往往是针对运动员的嘛，因为当然不只是针对运动员，比方说我们可能在生活里边都经历过考试嘛，考试焦虑其实跟赛前焦虑有很多相似的成分，比方说我们单位组织活动的时候，你们可能要会组织演讲比赛吧，那种比赛其实也是一种，也会带来焦虑啊，也是这种就是焦虑情绪每个行当都有，只不过因为运动员奥运比赛嘛，然后这个全众瞩目，所以这个可能会被无限的放大，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那种焦虑情绪，比方说你第一次见你的这个爱人的父母的时候，你说你紧张不紧张？ 生活当中紧张 的 这个场合还挺多的，其实 挺多的，对，而且呢这种我们讲的紧张是个双刃剑，就是适度紧张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就马上要比赛了你还不紧张，我们管它叫赛前淡漠状态嘛，也不对，就适度紧张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但是往往是这种，而且这种不同的比赛，其实这种叫紧张程度也不一样。 嗯， 你像这个射击，你看起来他不紧张，他其实紧张死。 嗯， 然后拳击的话，你要是不紧张反而不行，你不紧张的话，你可能那种身体能量调动不起来。 嗯， 这种不同的运动项目对紧张的这种要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嗯， 那同时的话，你会发现一场比赛，不光是这个前后的问题啊，比方说足球比赛啊， 嗯， 马上要比赛了，很紧张。足球开始过前5分钟10分钟也很紧张， 嗯， 到后期进入状态了，活动开了也不紧张了， 嗯， 到中场对方一进了球以后，哪有一块紧张， 嗯， 这个自己进了球也会紧张，就担心对方给反攻嘛， 嗯， 啊，马上比赛结束了，然后这个落后也很紧张，我要扳平，然后呢领先也很紧张，别被对方给踢进去啊， 嗯， 啊，比赛结束以后他的紧张也不会立马消除，就是这个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项目每一场比赛他的紧张程度是有一个变化曲线的， 嗯。 这几年你会发现，就是这种顶级的这种成绩好的运动队， 嗯， 成绩好的运动员开始聘用，叫运动心理咨询师， 嗯， 一般在每个队伍，尤其是成绩好的队伍，我了解的情况，像游泳队啊， 嗯， 包括这个，柔道啊，摔跤啊，羽毛球、乒乓球啊，每个中心每个运动项目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这种运动心理咨询师， 哦。 那我们开展工作的话，一般也会常用的几种形式嘛， 嗯， 比方说心理测量啊，啊，测量他的焦虑程度， 嗯， 然后这种心理教育啊，让他了解这种焦虑背后的这种，心理机制， 嗯， 然后心理训练，啊，放松训练啊，这个躯体扫描啊， 嗯， 或者生物反馈训练啊，能够帮助他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控制自己的这种。焦虑情绪啊， 嗯， 还有一种呢是心理咨询， 嗯， 什么情况底下你容易焦虑，焦虑以后有哪些反应，然后呢应该怎么样办，怎么办能更好的应对焦虑， 嗯， 大致会通过这种四种形式来开展工作，心理测量， 嗯， 心理教育，然后心理训练，心理咨询，大致是运动心理咨询师要开展工作的一些基本的工作形式啊。 嗯，哎，所以说这个运动员现在我们都感觉现在这运动员都有一颗大的心脏啊，就是其实背后就和你们运动心理咨询师的这个工作是不无关系的啊。 肯定是， 嗯， 你像这次尤其是这个射击项目特别的明显， 对， 最后的两枪甚至是最后一枪，谁的心脏大那谁就扛住压力， 嗯， 谁就能够取得奥运冠军啊。 嗯， 谁的抗压能力差一点，谁那一刻没有控制好，或者是激发的早了，或者是激发的晚了，或者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了，一堆的心理因素都会导致他的， 嗯， 就最后就没有机会嘛。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的，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啊， 嗯， 今天呢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连续夺金，让大家感觉相当的兴奋。你看托尼韦之前就说了，今天有机会上30，话音未落， 嗯， 哎，咱们就奔30而去了。 是的，还有东芝哥就说晚上我通通都要回看一下， 啊， 是这回看啊，跟看直播还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的。 但 是，嗯， 昨天看这个100， 嗯， 回看 也是看得我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 对， 哎，然后呢，我又回看了那个跳高。 嗯， 你看日下长河也说了，刚才咱们今天的一个话题，不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在重要的时刻的一些小习惯、小动作， 嗯、 对吧？你比如说巴尔西姆，巴尔西姆他跳高的时候就戴个墨镜。对吧？ 嗯， 每一次过去这墨镜必掉，你想想他跳高吗？ 那也还是坚持要戴。 哎，下一回再戴上。 嗯， 他就说了，卡塔尔跳高选手戴着墨镜，感觉他如果他要是不戴的话，他就能跳过2米39了，就差那点重量，是吧？ 不是他，那他也一定要戴。他觉得这戴了之后呢，一个是格外酷，第二个是没准能创造更好成绩。 而且最关键是有个什么细节，不知道大家看见没有？他跳过2米37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兴奋的庆祝动作。 嗯、 然后呢，这个。墨镜弹起来了、 嗯、 他一把墨镜打飞了，然后疯狂的庆祝，后来等他下了垫子把那墨镜捡回来的时候啊，腿儿折了，然后他就在那摄像机前面一直跟着装那个腿，装装装没装上啊，最后那边上记者就一直拍他嘛， 嗯，记者递给他一个眼镜、 哎、然后呢他就很尴尬的，后来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眼镜盒，里边又拿出一新的给人看看、 哦、 不止一个， 有备而来啊、 哎、其实这也就是运动员的一些小细节、 嗯、 是吧，嗯， 是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员的一些小细节我们平时通过这个看电视看直播、啊、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各自的呢、 哎、 我们肯定不知道啊，需要您自己给我们介绍介绍了啊。 对，您来介绍介绍您在重要时刻的一些小细节哈，比如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就是重要的时候我就永远都是那个 旧的 对、 嗯、 永远不穿新的。 那你会不会穿就是你曾经穿着的这件衣服给你取得过好成绩或者带来好结果的那件衣服呢？ 没有就是这个新衣服什么时候穿呢？新衣服一定是今天我要干一个我觉得我特别有把握的事儿，然后特别熟悉的事儿，或者说见一个特别熟悉的人的时候穿那个新的 啊、哦， 就是永远不把新的跟新的碰在一起。 哎， 也是一个非常这个 有点葛， 有点强迫性的，对吧？就像刚才这个咱们聊天室里面李欣说的， 嗯、 就是李铁铁指导吹头发那个也算是有点， 我觉得算 是吧？哎， 对。还有这个德国国家队主教练老师 勒夫， 对，勒夫抠鼻子那个、 啊、然后还吃 真恶心 啊，对，我又换名字说，刚才咱们的嘉宾聊到这个叫赛前淡漠、 嗯、 是吧、 嗯、对，赛前淡漠 典型就是张继科，你得叫他行行行， 这是奥运会 啊、 嗯、 对，就是不太兴奋，就你得有点小紧张，但不能太紧张，这个度呢是需要运动员去把握的。 冯阳呢他说这个小动作、啊 嗯、 他印象有三个，一个呢是当年的卡尔马龙罚球之前一直跟那叨叨叨叨叨跟那说、 嗯、 是吧，然后呢其实你想除了卡尔马龙那是霍纳塞克又摸脸、 嗯、 是吧，然后又那个挠摸鞋底的、 嗯、 张成宁发球的时候呢转沙子、 嗯、 啊，然后还有呢以及这伊藤美诚发球时候那个怪异的动作、就是 挡一下， 哎， 还有包括以前咱们这个有规则允许的时候吹一下那是不是也是小动作， 就是那个吹球那个， 现在不让吹了。 吹球那个不是说大家的一个小动作，那是就很多的运动员的一个习惯动作，就是希望保持球在发球之前的干燥，然后增加它的跟球拍碰撞时候的摩擦啊。你看，也有美少女说了，说我高考只穿校服，不穿自己那个其他的衣服，就是这也是一个心理暗示，是吧？我在学校呢， 嗯 啊。然后这个我是谁？谁是我？对不起啊，对不起，说我在吃饭呢，然后你跟我聊乐夫。 这不赖我们啊！ 不，其实这个夏萌没说什么，主要是后边 主要是你 我那半句是吧？ 对， 啊、 就是我本来想说他只是抹在了那个柱子上， 啊、 你非要说他嗯下去了。 对，你看另外呢，也有杨小倩说，比如说水库隼那个眼镜， 嗯， 是吧？也是一个自己算是给自己的心理暗示，是吧？ 嗯， 托尼韦说解说国安比赛前有什么特别的动作吗？ 你说说。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解说国安的比赛前， 嗯， 但是就是去客场之前会有 什么呀？ 去客场之前就是一定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转播的东西就特别仔细的、 那个、 特别仔细的收一遍之后、 嗯、 然后呢比如说电池什么样什么都是按照一个这么多场比赛的一个习惯给它放在固定的位置。 嗯，是有些人比如说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定要从左到右从、 嗯、 或者从右到左给都安排好了、 嗯、 按照这固定的这个顺序来放，是有这样的。 哎、 啊、 嗯、黑暗需要光明说乒乓球以前很多运动员接球之前呢球拍不定的扇扇 扇扇对对对对、 扇扇扇 嗯 啊，奥沙利文吃手指，这个丁俊晖眨眉眼儿。 是好像还说这个纳达尔有一个摆水瓶子的一个习惯呢。 你说摆水瓶子的习惯，那必须是民脂啊！日下长河马上发了嘛，民脂啊，得六瓶水，对吧？ 对，看来好像这个，哎，这教练和运动员都有这种类似的习惯啊。 对，大家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习惯， 对对对，说说您自己的， 哎，对，说说您的 球员、运动员，这个我们经常都能看见的。 另外呢，刚才也看家里人有人提到，在晚上的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6:50进行的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举重比赛，有一位选手值得大家关注，就是那个跨性别选手，是吧？今天的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也承认，跨性别选手参加奥运会的指导方针现在呢要发生一些改变了。他认为，之前的方针已经过时，而且他们呢确认，国际奥委会将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不久宣布一项新的政策。新西兰的选手哈伯德是第一位以跨性别的身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他所参加的就是女子87公斤级的这个举重比赛。因为这个规则是2015年制定的。那现在呢，一些奥运会的这个比赛项目，包括一些国际奥委会的专家指出了两个主要的缺点，一个呢是对于睾酮有关的规则之前呢过于宽松，还有一点呢是一套指导原则不应该适用于几十种不同的体育项目。目前的这个指导方针呢，要求跨性别成为女选手的运动员要接受激素治疗，而且呢，在第一次参赛前至少12个月之内，将睾酮水平控制在每升10纳摩尔以下。但是呢，专家显示说，最近的证据啊，认为每升10纳摩尔的这个标准有点过宽了，应该有一些调整和改变。几位专家说呢，认为每升5纳摩尔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同时呢，也有专家认为，就不同的体育项目使用同一个标准也不大合适，因为这个荷尔蒙水平分布不同啊，对于不同的运动项目影响不一样。 这个跨性别者参加奥运会，这在奥运历史上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啊。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现象级的事情。接下来也说一说东京那边疫情的情况吧。今天东京奥组委宣布新增17例奥运相关人士新冠确诊病例，其中包括一名运动员。从7月1号到现在呢，一共有276名奥运相关人士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是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之下啊，现在呢东京奥组委正在调查奥运村内举行的饮酒派对。据说呢是有多名运动员参加了一个奥运村露天的饮酒派对，这个派对呢是违反了旨在限制新冠疫情传播的规定。 所以对于运动员和参加奥运会的相关人来讲呢，防疫还是重中之重啊！不要已经进行了大概一大半的比赛之后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咱们的中国选手还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体操赛场当中也传来捷报。男子吊环的决赛，刘洋是拿到了金牌，尤浩拿到了银牌。我们也通过电话连线啊，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肖若腾在北京体操队的教练陈刚陈指导，来为我们点评一下咱们中国选手的表现。 陈指导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首先能不能给我们点评一下下午这个男子吊环刘洋夺冠这个比赛的一些这个亮点呢？ 好的好的，那个首先恭喜中国体操队，刘洋与尤浩分别获得冠军与亚军的这个金银奖牌。同时呢，两位小伙子非常非常优秀。作为刘洋跟尤浩呢，这场比赛非常坚决。首先，他们在资格赛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在决赛场上分别各在体评分上加了0.1分啊，也就是他们的难度分。同时，两名选手在落地稳定性上有了很大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在这个环上的力量动作，它的时间与精准位置都表现出了应该取得相应成绩的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是今天夺冠的刘洋和尤浩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您也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啊。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运动员刘洋，他也是参加了2届奥运会的中国选手。作为这个吊环项目上呢，是一种好练不好比的项目。为什么呢？就是与这个希腊选手最终的博弈，就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也就是下法上，分出金牌。同时，也就是在下法当中，运动员刘洋，纹丝不动的站在了那里。但是呢，这个 希腊选手由于压力太大了，所以说他向前一步损失了0.3分，这样他就与冠军无缘。 嗯， 这个在高水平的这种教练当中，往往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嗯，对，所以说这个叫好练但是不好比的一个项目啊。 是的，是的。 陈指导，您作为肖若腾的这个主管教练，能不能给我们评价一下他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在之前这个全能啊、自由操决赛上的表现，有哪些亮点，有哪些还需要改进的地方？ 作为肖若腾本人呢，已经结束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所有比赛项目。 嗯。 无论他是在资格赛当中，还是在团体决赛当中。还是在这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三场比赛18个项目全部成功， 嗯， 而且是以优质量的子项成套，达到了他这个应所拿到的成绩分。但是由于这个主场优势啊，当然了，这个主场优势是每一个运动员都是需要去克服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当然对他的表现来讲。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同时，他在自由体操单项决赛上，略有遗憾。 嗯。 为什么说略有遗憾呢？如果他在最后一串1080，后肢1080稳稳纹丝不动的话，我相信裁判也会打出一个可观的分数。 嗯、 当然了，孩子本身在比赛之前，受到了肩伤的困扰啊，他能发挥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具有拼搏精神，同时在精神风貌方面也展示了新时代大国中国青年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嗯嗯嗯，明天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赛程安排，明天下午呢还有这个男子双杠的决赛以及男子单杠的决赛啊。明天 是的，是的。 咱们在这些项目当中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夺金点？有哪些这个潜在的可能性会取得好成绩呢？ 明天也是本届奥运会体操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嗯。 作为中国选手，有邹静媛与尤浩。两位选手出战， 嗯， 他邹静媛分别是这该项目的资格赛的第一名，这尤浩是资格赛项目的第二名，两个人如果正常发挥，在资格赛当中的分数，虽说不带入决赛当中，但是两个人只要是发挥出自身水平，还是可以为中国代表团披金戴银的， 嗯 嗯，相信中国的小伙子们一定可以。这个战胜各种困难，实现他们的这个梦想的。 是的，希望他们赛前不要去多想，展现自己的这个训练成果就可以了。非常感谢陈指导给我们进行的连线，保持联系，再会。 好的，谢谢主持人。 嗯。 嗯，刚才呢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四九城 VIP 也特别提到啊，吊环就是有难度，完成分也完美。对吧？ 嗯， 的确，两位选手，一位是在全场比赛完成分最高的，一位是在全场比赛难度分最高的，这也是保证了我们在吊环这个项目当中得到了金银牌。 嗯，是，马上呢还会去连线前方的记者林苑，林苑今天也是去到了这个体操的现场，并且对这个运动员都进行了赛后的采访，我们一会儿问问他现场的这个感受吧。 另外在其他的项目当中呢，还有像今天在田径赛场当中女子1500米的预赛，肯尼亚的名将吉普耶贡是以4分01秒40预赛排名第一，乌干达的选手纳农多4分02秒24排在第二，德国的大热门荷兰选手哈桑在第二组比赛的时候呢被绊倒了，但是呢哈桑起身之后一通猛追，最后4分05秒17排小组第一，这个实力确实是 太 强 了， 晋级到了决赛。而且呢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哈桑还将会出战3项比赛，8天的时间里面要比女子1500、女子5000和10000米，他也希望能够完成摘取3金的历史性创举。 嗯， 8天3项这个长跑项目， 而且摔倒呢还能追回来，真是女铁人啊！ 这个确实是相当的具备实力。 嗯， 另外呢，在田径的100米栏项目当中，女子100米栏，波多黎各的选手卡马乔奎恩是12秒37夺得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哈里森12秒52获得第二名，牙买加选手塔佩尔是获得第三。其实，在今年的田径赛场以及游泳赛场当中，美国的优势啊，已经渐渐的被各个代表团所 这个蚕食了。 除此之外呢，男子篮球八强对阵抽签昨天也已经揭晓了，最终的对阵形式是这样的，法国将会对阵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对德国，美国呢将会对阵西班牙，澳大利亚对阿根廷，捷克、伊朗、尼日利亚和日本是无缘八强。 另外呢，在这个马术的比赛啊，马术的比赛当中也有一个意外发生。昨天呢，马术赛场瑞士选手的马匹在跨越障碍的时候遭遇了严重受伤，无法救治，最后被实施安乐死。比赛呢，在东京的海之森越野跑道上进行，瑞士选手戈德尔的赛马叫 Jetset。在一处水槽的时候受伤了，无法再前进。戈德尔也随后退出了比赛。送到了马匹医院检查之后，这匹马的右下肢胫蹄的位置呢，韧带断裂，没有办法康复。所以赛马的主人和比赛选手商量之后，是决定对马匹实施安乐死。戈德尔也为自己的搭档永远的离开感到非常的遗憾。双方是搭档一年，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就这也我们也提到过，马术是在奥运赛场当中唯一人和动物一起协作进行比赛的，相互之间真的就是战友。 对，所以我觉得听到这种消息就会让我产生疑问，就这种人和动物共同完成比赛，但是在动物受到伤害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去选择安乐死，那么是不是对于这项运动 你的意思是 产生了疑问？反正我 是 会有这样的疑问。 如果运动员受伤怎么办？ 对对对，你运动员受伤了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救治的办法，但是他是作为一匹赛马，他等不到他退役的那一天了，他就要去进行安乐死，这个就忍，我觉得从人道的角度上去来说有点残忍、啊、 我不太了解赛马这项运动，也不知道就是在马受伤之后这个对于马匹的 救治的一套程序啊， 以及马匹心理上的这个影响， 对 啊，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哈。 对、 如果要是家里人在收音机前，您要是比如说特别了解喜欢赛马，可以给我们做出相应的解答，但真的觉得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目光重新转回到赛场当中吧，来连线我们的记者林苑。林苑你好。 王颖你好，夏萌你好， 你好， 朋友晚上好。 今天呢也是在体操赛场当中哈，又见证了一块金牌，这也是咱们中国体操队终于是如愿的拿到金牌了。 没错，我记得上一届的里约奥运会王颖是到这个前方去采访的。那今天呢我们又是在东京去采访奥运会的体操比赛，其实从里约到东京可以也是说等了5年的时间，我们的中国体操队才终于在今天收获了一枚的金牌。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的这个备战的周期5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困难，但是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又可能会有更长时间的这种煎熬。同样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男子吊环比赛里面出场的两位选手刘洋和尤浩也是这样，这5年对他们来说也是更长时间的煎熬。两个人在里约的时候就是吊环金牌的有力的冲击者，但是两个人都出现了失误。那时候年轻的他们没有能够摘得吊环这个中国体操历来这是一个强项的在奥运会当中的金牌，所以又等了5年的时间，经过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最漫长的备战周期之后，今天两个人在比赛里面第二个第三个出场，但是一上来他们的表现就稳稳的锁定胜局，就等着看这个奖牌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因为从一开始尤浩先出场得到15.300分的高分，接着刘洋又是15.500，他们整个的完成的动作，包括尤浩今天其实整个动作难度系数是最高的但是呢刘洋的整个的完成度是最好的，得分是最高的。那总之两个人今天的表现就充分的显现出他们在过去的这5年的时间里面的精心的准备，最后像台上只短短的2分钟的时间展示给大家，也为中国体操终于赢回了男子吊环的这枚金牌。今天可以说对于体操队的所有的队员来说都是会非常非常的兴奋的。 那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啊，我们中国体操队呢还会有冲击金牌的项目哈，比如说像明天咱们在双杠的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好的优势，在预赛当中也取得了排名第一的成绩。那明天呢你是不是还会依然去来采访体操的比赛？ 我明天就不到体操赛场，虽然今天的这个尤浩他说，哎呀，我还不能够庆祝这个为银牌，因为我马上我要想着明天的比赛，他要参加是双杠，同时还有邹启泽他们两个参加双杠，但我今天要去的是皮划艇竞水，我要到这个赛场上，因为其实从一开始来到冬季前，我就特别想关注我们中国的水上项目，但是在赛艇这边，因为天气调整了赛程，没有能够到现场之后呢，在明天将会是在皮划艇竞水，我们的男选手男子双人、女子单人都有我们的中国选手出战，而且呢，在比赛当中，应该说从我们赛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呢，应该还是具备着比较强的实力，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皮划艇竞水的赛场上来看一看我们中国选手的身影。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苑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嗯，好，谢谢王毅。 嗯，再 见。 在我们的微信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叫王辉，他给我们普及了关于刚刚我们关注说这个赛马啊，他说马残疾了没有办法躺卧度过余生，会压迫心脏，活不久，而且会更加的痛苦，所以执行安乐死。 嗯、对，因为我们也查了一下，因为马的体重比较大、嗯、但是那个腿受伤之后呢，马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动物，他不太喜欢静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受伤之后会造成二度受伤以及受伤部位的感染等等，对于马来讲反而是更痛苦的事情。再有呢，从现实的情况来，包括治疗也很昂贵，以及的从马匹骨折受伤或者韧带断裂受伤恢复这个案例是非常非常少的，几乎就没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综合所有的因素，认为通常最人道的办法就是对马匹实施安乐死。 嗯，可是我还是挺难受的啊。翘这位朋友也说、哎、英俊的马天堂驰骋吧，还说心疼这匹马，是好多朋友都在说到这个马的事儿。嗯， 当然呢，马的这个话题我们就暂且先告一段落 放吧。 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在今天呢为大家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是吧？这个答案是什么？巩立姣啊，他的回答是他的目标是21米。 是你答对了吗？ 嗯， 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快手的官方账号啊，可以看到我们记者给我们带来的很有意思、很好看的短视频。 节目的最后呢，再来看大家的这个微信哈，也有大家一些相应的习惯，比如说张八爷说打羽毛球的时候，接球发球之前。吹吹拿拍子的手，其实也为了干燥，避免打滑。另外，考试之前，有的人愿意去个厕所，是吧？转一圈，放松一下，这都是 紧张吧， 哎、大家的小习惯啊。还有很多的习惯非常有意思，以后有机会来分享。 改天再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西部北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防雷避雨。明天白天天空阴沉，西部北部地区呢还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产生，请大家明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东转南风1-2级，最低温度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2-3级，最高温度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